6108，提醒大家最后的30秒钟了，订购成功免费送货，满意再付款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欢迎乘坐知识路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听说太子要回来夺位，陈国的新君这位陈文帝马上把大将侯安都找来了，你看着办吧。侯安都大包特包啊，陛下放心，都包在陈身上了，带着人马干嘛去？我去迎接前太子啊。他就接出来了，赶等过江的时候，侯安都挥却陈昌的左右，你们都躲开，我要跟太子单独聊聊。把陈昌高兴的，怎么侯的将军跟我家父皇那是好哥们好弟兄啊，这是不是有什么大事情要嘱咐嘱咐我呀？这位真太子跟这位老将军和俩人还显得挺亲密的，顺天登登到了楼船的船顶。楼船啊，大战舰船里边那星级宾馆的待遇，到那楼顶上了，干嘛？赏赏江景啊。二位并排站着啊，吃的吗？吃什么好啊？竟说些不着边不着两的话。陈昌纳闷啊，这大将军把我叫到这船顶上，就问我想吃什么吗？他正犹豫的呢，突然看侯安都脸色一变，一伸手，噌，把绳子弹出来了。这太子，他既然称为太子，他就娇生惯养的，没地方没准备，面对这么一个大将军，他简直跟绵羊一样。侯安都上前抹肩头拢二位，给他来个四马倒窜蹄儿，把这太子就给捆起来了。捆结实之后，找块布，本本本愣给塞嘴里，堵了个严严实实。这太子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来，不知怎么回事，眼中惊恐。侯安都拍了拍手，太子殿下，你不该回来呀、啊、回来你也不该夺位，为了你们陈家天下的太平，老臣替天子要办一桩大事啊，委屈你了。他就把这人给提了起来了，大将提了太子，就跟手中无物一样，那么轻轻飘飘，把这位太子陈昌头朝下一用劲儿扔江里了。太子水性好，水性好也淹死了。怎么？你想那手脚四马倒窜蹄儿捆着，这光往里灌，那没办法啊。跟着侯大将军派人凿漏了陈昌的坐船呢、啊。自己人早换来船只，在旁边等着沉船呢，造成了一个沉船假象。陈昌手下不带着人呢吗？那还不简单吗？全都杀了，没留一个活口啊，好像是自然事故造成的死亡。到江里边把陈昌的尸体捞上来，把绳索都去掉，这人已经完了。那么自己的计划完成得很顺利，陈昌是因为渡江事故而死，对皇帝、对大臣、对天下都有个交代。这是陈昌命不好，实际是侯安都把他给害死了。有人说这陈昌死得可怜，其实啊，也有他不识大局之处。你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北周的宇文氏那是多么奸诈呀、啊！在西魏时期，宇文氏就掌权了，一直到宇文氏自己的子弟登台，改换门面为北周， 这个政权的特点就是善于狡诈的挑拨离间，总是爱挑拨别人骨肉，自相残杀，然后他们从中谋取实利啊。当年那位梁元帝萧绎跟他的八弟蜀中的那位王爷萧纪，不就他给挑拨的吗？他出兵鼓动这两位打，这萧纪刚离开巴蜀宇文氏，把成都就占领了。后来的那位小梁王萧察跟这梁元帝萧绎又打起来了，宇文氏又从中帮助这萧察杀了梁元帝，把萧察放到孤城里边，他得到了江陵。陈昌按说这些事情他都知道啊，身经术士，应该从大局出发，不回江南没最好，即便回来低调返回，做一个藩王也可以说富贵延年呢。可是他却是气势汹汹，言辞激励，要回健康城争夺皇位。假如这样的人要是被一些心怀叵测的阴谋家拥戴，那么陈朝内乱立时而起，宇文氏又可以借机大捞实惠了。他很可能趁此机会灭亡健康城，汉文明的最后一脉呀。由此观之，这陈昌也够愚蠢的，所以也怪不得那陈文帝是造而不易，先有你愚而不仁，才有人陈倩的造而不易呀。陈昌的灵柩被运至健康，和陈文帝放声痛哭啊，是亲出灵窟，把堂弟风光大葬。葬礼结束之后，封那位侯大将军侯安都为清远公。现在这位真太子死了，可是陈倩的亲弟弟陈顼还在长安城呢。当时抓到长安去的不是哥俩吗？一个是陈昌，一个叫陈顼啊。这陈顼感觉是陈倩的亲兄弟，他在长安呢，陈文帝就以割地为条件以土换人。宇文氏家族一见土地就高兴，收了人家的城池，得了实惠，还真就把这陈顼还给陈文帝呢。这位陈文帝的亲弟弟陈顼一回来，就被他的皇帝大哥委以重任呐，授给侍中、中书监、中尉将军，以安成王的尊位统摄文武大政，拜陈顼为安成王。安成王陈顼这么一掌权，那位大将军侯安都有点反感了，合着天下是你们哥俩的呀？这侯安都那可是陈霸先手下首功之臣，前文书咱们讲过，陈霸先起事的时候有点犹豫，在关键时刻激怒陈霸先给他壮胆的就这侯的将军侯安都，字叫程师，他数世几代人都是他们郡里的大户，大姓大户族，那当然就是知名人士了。自从陈霸先岭南起兵之后，侯安都带着人马就紧紧相跟呐，这可是起自家底儿的老功臣了，一路上帮着陈霸先屡立战功，特别是在攻杀王僧辩这么一个关键时刻，侯安都是作为先锋被人扔进石头城的。为此我们还曾经讲过，侯的将军轻功不错嘛，他可以说独具英雄胆识啊，是他带领着敢死小分队由的健康城里往外杀，配合南门外的陈霸先取得健康城。这样一个九九五夫文化怎么样啊？哎呦，史书记载这位侯的将军攻隶书能鼓琴，那字儿写的不错，琴弹的还好，涉猎书传善美五言诗啊，一波清米啊，那诗写的也相当的棒，看来这是一位文武全才，世间罕有的将军了。可是人无完人，您看这侯安都屡立战功，尤其是战北齐军的时候，他又打了好几个漂亮仗，抓了北齐好几员大将，所以啊，南陈政权当然以侯安都为第一功臣了。 也对得起他，投桃报李。就这位陈门第陈谦，对着侯安都可以说够有礼遇的，恩宠万分。侯安都一家老小有点什么事儿，陈门第都要亲自过问。有一次侯安都家里边出了大事儿了，什么大事儿？他父亲病故了，陈门第特意准许就在都城建康，让侯安都隆重风光的大葬他的父亲，那是光耀门楣脸上贴金的事儿啊。侯安都的小儿子刚九岁就被封为始兴内史了，这封官的概念那是有俸禄的，那将来长大了就有权利啊。由于功勋卓著，而且又有恩于陈门第，你想他把真太子都扔江里了，那能说无恩于陈门第吗？大概是功劳太大了，侯安都有些膨胀，很多次招聚文武之士，要么一块出去打猎，要么欢聚一堂饮酒赋诗啊，完全就是第二个皇帝了。而且他手下人仗着侯安都的势力威望功勋，在底下违法乱纪，朝廷一查呀，都是侯安都手下，一抓吧，他们都躲进侯安都的府中，廷尉们也不敢进府去抓人呢。史书说世祖陈谦性严查，深恨之啊，何止是因为那罪犯往他们家跑啊，关键是侯安都恃功自傲，不懂收敛，一天比一天越发骄横，就连给皇帝上书那奏表他都不按格式写。大臣给皇帝写信那公文格式很严谨，他随意而行，批公文一样随开随起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好像不是上表是在那儿批改什么公文一样。您别忘您这给皇帝写信呢，他一点也不割心。最过分的是有一次陈文帝陈谦在皇宫宴请重臣，侯安都在座，他更是重中之重了，一高兴又喝多了，酒至兴头，他冲着皇帝敞着腿就那么坐着，基座而斜靠啊。这个咱们前文书提过多少次，这坐姿这相当讲究，古人没板凳更谈不到什么马扎，就是跪坐为主啊。如果这敞开腿冲着谁坐，那是相当失礼的表现。这侯安都也是喝多了，冲着皇帝他敞着当就那么坐着，而且问陈文帝，现在陛下与您做临川王的时候心中有何感慨啊？陈谦没登基的时候不是临川王吗？你说说你是当皇帝高兴，还是原先当那临川王的时候美啊？这不明知故问吗？陈文帝心里边怒火中烧，毕竟是皇帝，不能说动不动啪一掉脸拍桌子当一脚把那茶壶踢地上，那有失身份。起先陈文帝假装没听见，这侯安都是真喝高了，连问了好几句。陈文帝心想，我也不能装聋子呀，强压怒火，哼，为帝虽是天命，但也多亏明公之力。这回答得很巧妙，当皇帝得有那命，当然了也没少了你的帮助啊。侯安都听完一抬头，哈哈哈哈，放声大笑。他笑了，陈文帝可恨了，心里边记了仇了。这顿饭吃完，侯安都借着酒劲儿还不算完呢，人家都走了，他跪那不起来，怎么的？陛下能不能借用您用的帐篷隐居各个仪仗啊？合着他要把皇家御用那一套搬他那儿去，有什么用啊？皇帝纳闷，老将军抑郁，哎，我就想把全家老少都找来跟他们显摆显摆。他倒实话实说啊，好吧。陈门帝就答应了，答应是冲着面子，心里边很别扭。果然侯安都第一天满载妻妾家小，自己坐在皇帝那御座上，其余的呢 按照家族顺序、年纪大小、远近亲疏，就排列在不同的位置上，按大臣那么安排的。众人举着酒杯上寿，祝他万寿无疆啊！有人就把这事儿报给陈文帝了。陈文帝一听，干嘛？你在家里边要演习当皇帝是怎么着啊？我必欲除之啊！其实啊，这侯安都真是太骄傲了。要说造反，那真是委屈他，他没这心，仅仅就是恃功而骄傲，倚老而卖老啊。他倒没有什么不忠之心、篡位之意，怎么能看出来呢？有一次，陈文帝宫中那崇云殿着了火了，当时值班的就有这位侯安都侯的将军，他亲率甲士啊，带领兵马往里冲，冲到宫中指挥救火。那大火，水火无情，这都知道。尤其过去那建筑都是纯木结构，那烧起来还不快吗？多危险呢！您看现在钢筋水泥结构还怕着火呢，连烧带呛，杀伤力极强，更何况过去那木结构啊！但是这侯安都忘却自己的生死，率人就把这火给扑灭了。应该说，对于南陈政权，对于老陈家，他是忠勇不二啊。可是就是他带着兵马拿着兵刃冲进宫中，这种举动也让陈文帝甚为恶之，很厌恶，救他还烦呢。不是，你这要造反怎么着？皇宫是禁地，没有命令你就敢带着人马往里冲啊？你是不是要造反呢？这人就这样，他要喜欢谁，他看谁顺溜，那怎么丑都顺溜。他要是反感谁，看谁别扭，是怎么看都别扭。这会儿陈文帝就很烦这侯安都，所以这救驾都有了罪责了。陈文帝这么一厌恶他，有那溜须拍马的看出来了，为了讨皇帝的喜欢，趁机诬告，就说这侯安都意欲谋反。陈文帝借机下诏啊，请侯安都进宫中饮酒议事。到这儿，这酒刚喝了一半，就派人把侯的将军给抓起来了。侯的将军还没尽兴呢，这刚喝着一半，呼啦下一帮人冲进来，五花大绑把他就捆起来。侯将军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为什么把我猴起来呀、啊？猴起来，你还知道问问缘由？你不想想你平日的所作所为？侯安都稀里糊涂的就听到陈文帝下的旨意了，什么呀？俩字儿，赐死啊。临死之前，这位陈文帝还到监狱里边去看看这侯安都。侯安都跪倒在地痛哭失声啊，陈文帝也觉得有点亏心，所以只治了侯安都一人死罪，对他的家族没有按以往的谋反罪那样施以连坐诛族的严刑。侯老将军死时候多大岁数啊？说是老将军，其实刚刚44岁啊。家中的老老少少没受牵连，这就算是陈文帝格外仁慈了。也许侯安都到死才明白功高不赏的古训呢。功高权重本身就容易招惹祸端，封建年月不流行那句话叫伴君如伴虎吗？可惜侯将军明白得太晚了。可惜的是，这位侯安都并非是一个粗蛮的武夫啊，他是知书达理，只是不知韬晦之计，没事总让这皇帝下不了台。所幸这皇帝比较仁慈，他身死而家存，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反过来再看看陈霸先，还是有知人之明啊。想当年陈霸先在世的时候，刚登上皇帝的宝座，品评文武，评论侯安都时，他说侯朗傲狠而无厌，轻佻而似智，并非全身之道啊。这个人有点狂傲，有点轻佻，过于张扬外露，这恐怕不是全身自保的好习惯呢、啊。这话果然应验了，陈文帝怒杀侯安都，南陈政权暂时稳定了一些。 陈文帝在位七年，公元566年四月他病死了，谥号为文皇帝，庙号叫世祖。史书评价陈文帝起自艰难，知百姓疾苦，国家自用，物从简约，妙石真美，下不容奸，人之自立也。还是肯定多于否定。通过他登基以来对南陈政权的种种作为，应该说这还是一个不错的皇帝。甭别的，就对侯安都一家的处置，陈文帝还是比较仁慈的，要都给杀了又怎么着啊。他也知道这位功臣没有死罪，但是又作为政权的安稳长远考虑，不能不杀这样居功自傲的大臣，不能留下后患的。陈文帝用心良苦，因为出身艰难，也知道节俭度日，这在浮华的南朝来说还是很难能可贵的。陈文帝死后，他的太子陈伯宗继位，就是那位陈废帝。您听这名字怎么叫废帝呀？那就因为被人废了。继位的时候陈伯宗才15岁，这是个小孩子。之所以称之为废帝，是被谁废了呢？就是他那亲叔叔，由打长安城流亡多年回到建康的安城王陈顼。陈顼是陈文帝的亲兄弟，按说他哥哥待他不薄啊，把他用割地赔钱的方式由打敌人手里边赎回来，交以朝中军政大权，拜之为安城王，就为了福保自己儿子呀。而且陈文帝弥留之际，曾经拉着自己兄弟的手，流着眼泪嘱咐他呀，文武大臣也都在旁边跪着呢，自己这儿子太子陈伯宗也在地上跪着，他谁也没叫，把弟弟陈顼叫到病榻前，拉着亲兄弟的手说这么一句话呀：太子年幼啊，我应该把国位传给吾弟你呀。真的假的呀？大概是陈文帝弥留之际想做一番试探吧。说的可挺诚恳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小孩子当国当政我不放心，还是兄弟你来干得了。陈顼一点不糊涂，拜服于地，是泣涕故辞啊，连哭带嚷，坚决不能这样。这当着大伙面他已经保证了好好福保少帝，没想到这位少帝继位之后，朝中重臣就开始防微杜渐地盯着这陈顼呢。他们以安城王陈顼地望权势过大为借口啊，借皇太后的口吻搅了诏了，让陈顼出镇扬州，你离着朝廷中枢远一点，我们就安心了。应该说这些朝中重臣还是向着陈文帝的。陈顼一看有皇太后诏书啊，那嫂子说话自己就得听着，马上吩咐收拾行囊，干嘛？带着家属咱们奔扬州啊。他打算走，他这正收拾着行李着呢，亲近谋士毛喜单独求见。谁找我呀？毛先生，哎呦，赶快请进来吧。把毛喜让到屋中，这毛喜是他的亲近谋臣，是高级智囊，绝对的一把幕僚。见着陈顼，王爷，您真要奔扬州赴任吗？啊，怎么，有何不妥吗？大王，言之差矣呀，陈朝享有天下时间不长，今日之诏依我看来绝非太后本意。王爷您是宗室大臣，怎能随意离开京城？您一出京城就会受制于他人，到时候恐怕身不由己，引来祸端呢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